十九大维稳严格执行中，除了之前全面封杀 WhatsApp 之外，各地近日是加强保安，无所不用其极。有个是怎样呢？就要求各地的酒店是不准为少数民族提供住宿服务。深圳有间酒店就因为这样招呼了维吾尔族的人，就被罚款50,000元，15,000元就要罚款。咁你諗下啦，如果係咁样嘅话，即係想象下点样叫维吾尔族嘅人去爱你个国家先，点样爱国呢？真係我係爱国移民顾问 MJ。 哇，伊神玩踢爆喎、众所周知嘅大陆造假歌唱节目，原来喺观众嘅反应、裁判嘅决定等等，係按伊神所讲全部都係要听导演安排嘅。例如而家热播緊嘅中国新歌星啊，伊神就话啦，导演会要求裁判啊，或者佢哋叫做导师啊，禁制同埋唔禁制。同时有啲参赛者啊，明明冇裁判或者导师禁个制，理应已经系foul咗㗎啦。唔知点解过咗两次录影之后又见到佢出嚟帮奶奶报仇喎、无限复活咁样。唉，其实睇緊 TVB 长大啊 ,sorry, 係 TBB 长大嘅我哋又有咩好诧异啊，根本所有呢啲咁嘅评选节目全部都系假㗎啦。而有造假闻名于世嘅大国有呢啲嘢发生又有咩咁出奇喎、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返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 者。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集我哋又到有个人被消失喎。 係啊，双十节今日录影录音嘅时间就系10月10号双十节。咁唔知白琪系咪去咗台湾庆祝国庆？ 真系唔知啊！呢啲咁敏感嘅日子咧，佢就吓唔方便出现咁样咯。 系啊， 其实唔系噶，谂过今日咧就都系叫你扮啊白琪咁样，一人分析两角咁喺度讲晒。 其实我唔讲话，我话我系白琪咧，我谂好多听众都未必听得 到。有咁夸张？我听又唔觉噶，不过好难讲嘅。 好难讲嘅嗱，头先我哋引言咧就讲开 Eason 啦，即系我嗰个引言啦。 系 咁啊，唔知大家听众或者MJ 有冇睇咧？就 Eason 啊，寻日定前日咧出席 New TV 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就玩踢爆，就即系好亲身说法啊，讲咗好多佢喺录播呢个中国新歌星啊，新嘅时候嘅一啲面对见到嘅嘢。 我睇咗呢个报道嘅，咁诶话咩咧？就系话即系啲人问佢喂，你有冇黑幕噶咁样？咁啊 Eason 咧就我未睇嗰个真实个节目啊，即系有睇报纸嘅报道咁样。咁 Eason 就话冇，边度有啊咁样。不过咧，咁样跟住佢就有问翻个经理人嘅话，我哋合约冇写明话唔爆得噶嗬，咁跟住经理人应该系复佢话冇啦，咁佢就讲咯。不过咧有一次就讲头先讲个 case 啊，就话有个参赛者，当系阿白琪咁先啦。咁佢哋咧，个中国新歌星即系以前嗰个咩中国好声音啊，禁制个导师转身嗰个咧，咁就话第一次听过呢把声噶啦， 四个人都冇揿到， 系啦系啦， 咁应就应该 foul 系啊，咁即系唔会见到佢咁样啦，系啊 foul 咗啦，系啊，咁跟住可能过两日佢又认得呢把声，佢真系劲噶， 过咗两集节目， 你谂下佢哋听几100个选手咁滞噶嘛，啊又认得呢个人把声，跟住佢觉得呢个唔系嚟过噶咯， 系啊，要帮奶奶报仇， 但好似另一个导师已经系揿咗啦。跟住佢又听到，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就听到导演叫佢揿咁样，咁啊，你话呢啲系咪黑幕就自己评定啦咁样。 唉，但系呢啲咁嘅歌唱比赛啊，或者呢啲咁嘅歌唱节目咧，我哋可以卡食埋为综艺节目啊。其实国内系即系越做落去咧，就越假咯，我自己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睇过我是歌手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喺大半年前我哋嘅强国生还者一个节目都有曾经有讨论。 我是观众啊。 已经根本就係呢个我是观众。因为你见到一啲参赛者可能唱一啲英文歌、根本就係一啲譬如唔係话好悲情啊催情嘅英文歌。但係见到啲观众啲反应係完全唔合逻辑。 係啊，即係比戏都唔係咁比啊大佬啊。唔係大声好戏啊。 即係你会觉得呢啲节目唔係假囉，绝对係假得太离。 我好早嘅时候有睇嗰陣时係黄冠中唱緊rock 版嘅文字。咁正常啲人应该好 rock 咁样嘅，有人好 rock， 但真係有人喊嘅。咁我心里喊咪够啊，係咪黐线啊， 即係你话假唔假就大家观众自己衡量囉。 不过咁讲下我又为即係我可以相信中国嗰啲节目好多系有造假成分呢、這个系。咁但呢我又为嗰、那个节目制作人呢就讲几句，因为我即係都有涉足呢个娱乐嘅事业咁样。 知道。 咁呢喺个节目制作人嚟讲呢 確實有啲嘢未必係黑幕，即係未必話我同八旗數我就俾佢入嚟咁解，就純粹係咧有時喺個節目嘅考慮，即係譬如點樣我俾做個比喻啦，譬如而家我前面有廿個選手，廿個都好唱得嘅，咁原來廿個都係 Eason 嚟嘅。咁啊，節目如果有廿個 Eason 喺度唱同一個款式嘅歌咧，咁未有陣時可能有啲悶噶嘛。咁好啦，咁出現咗一個選手，其實計佢嘅實力咧，一定係 under 呢廿個人，但係佢係一個特別啲嘅唔同嘅，或者有其他原因啦，可能佢好靚女啊之類嗰啲啦。咁我覺得個節目度係咁樣會好睇啲咧。咁有時嗰、那個節目監製都會出於咁樣嘅考慮咧，係會俾佢入嚟啊。或者有時贏輸呢，有時大家即係嗰啲咩港姐啊、港男啊、音樂節目比賽啊，想睇點樣嘅贏輸，有時都冇睇得咁重要。個節目呢，佢嗰個成功之處呢，反而有時就未必係真係喺個 贏輸。考慮多種元素。 係啦係啦係啦。有時可能話唔係喎，明明阿 Win 你唱得好好嘅。咁我特登摟咗你，咁令到啲人有 noise， 嘩做咩阿 Win 咁好都俾人摟啊咁樣。特登唔俾最好個贏，咁等到啲人有 noise， 啊應該第二名嗰個贏啦咁樣。你見其實成日都有咁樣嘅爭議，就令到嗰個節目呢係多咗人睇，咁其實呢啲考慮都係因素嚟。 但係如果我自己睇啊，你一般嘅綜藝節目嘅我理解嘅，但如果你系一啲所谓嘅选秀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牵涉到一个裁判评委去评选嚟讲，就会有所谓嘅黑幕，或者造马、唔公平等等嘅现象喺度。 咁啊，你见到中国嗰啲，尤其是中国好声音嗰啲咁样啦，佢哋好多时都好中意做一啲故事嘅，即系你见歌唱节目。咁啊系，即系你又想象下，如果廿个都净系斋唱歌，咁系好闷嘅。咁好中意有啲有故事嘅人咧，咁啊出嚟唱下咁样。我呢一集我有睇，冇睇晒，睇过一集有一对系个系个男女组合咧，系一个鬼婆就一个中国人咁样，咁啊两个喺度做一个组合嘅合唱。咁呢啲可能就系一啲gimmick咯。咁有时就系会即系会谂一啲咁样嘅原因。去啊，俾佢入围啦，咁样都会系嘅。 不过咧，即系讲翻我哋头先所讲嘅呢个咩中国新歌星啊，或者以至到早期早之前少少，我哋头先所讲嘅《我是观众》咁啲节目咧，其实咧有冇发现咧？而家内地呢啲综艺节目咧，我觉得啊，因为我啱啱早上一集嘅《中国新歌星》我都有睇嘅，我觉得国内而家搞啲综艺节目咧，远远已经系抛离我哋嘅 TVB 咯。 哦、即 系 无论 系喺表演嘅质素，你作我作为一个观众去睇呢件呢个即系喺电视上面去睇，我会觉得整体系好好嘅。 佢哋净系嗰对 band 都唔同啦。你谂下而家譬如我有人间中睇下啲 Facebook， 有阵时会有啲劲歌金曲之类嗰啲片段出嚟咧。嗰个现场嘅 band 嘅阵容啊，好似冇现场 band 添啊，劲歌金曲嗰啲。咁你谂下，我是歌手又好，新歌星又好，其实你可以听音乐已经听得出佢嗰个 band 嘅阵容系好强大噶。咁有个音乐总监我是歌手好似系阿梁乔柏，系啦，咁系一个好劲嘅香港人嚟嘅，其实香港音乐人。咁有时我冇真实见到，我记得有一集系有炮歌噶，但系你系唔觉眼嘅，佢其实喺个 band 入边咧喺度帮手负责紧某一个乐器咁样嘅。咁呢啲阵容系冇比咯， 你只可以咁讲，喺国内呢啲大嘅卫视台去搞呢类型嘅综艺节目咧，系好有客，同埋好有好专业去做呢件事咯。相比起喺冇竞争嘅情况下嘅 TVB 系冇，完全系唔会系敬业爆业去做呢件事， 好 因 为国 内嘅电视市场实在系太大，同埋呢个竞争系非常之犀利。我随便讲，每个省都会有自己卫视台。喺国内，如果你有到四个点、五个点嘅收视，已经系非常之惊人嘅。 所以我觉得而家可能我自己都系少听咗歌系真嘅，但系我觉得而家音乐嘅嗰个音乐圈咧系萎缩咗噶嘛，细咗啊嘛，同 Eason 个时代都冇得比啊嘛，系啊，同再之前更加冇得比啦。咁我觉得而家嘅 TVB 呢啲系有责任嘅，即系一嚟佢就可能即系自己独大要霸权咁样咧，话要啲歌手净系喺个电视台嗰度，就同啲电台反面啊咁样，同啲音乐公司反面啊，咁令到而家音乐质素系即系一个恶性循环啊，歌即系有级数嘅歌星又少咗，你见到 Eason 而家都好少会喺无线度亮相。咁佢嘅自然少咗人睇，咁自然佢嗰个音乐嘅阵容又少咗，个成本又少咗，咁成个音乐嘅市场其实都细咗好多。 可以咁样去睇咧，只可以讲话系我哋即系作为香港人咧，系我哋嘅综艺节目系不停咁退步紧，国内嘅综艺节目不停咁进步， 进步咗好多。 以我第一次睇国内嘅综艺节目咧，系譬如零 2005年、2004年，当其实好少人接触嘅，但我收尾都有睇翻嘅。依类型嘅综艺节目喺当其时最 hit 嘅系咩咧？即系国内嚟讲啊，就系湖南卫视所创办嘅一个叫做《超级女星》。咁啊，第一季咧，第一集咧都唔系话特别 hit 嘅，但系到第二集出嚟嘅几个歌手啦，李宇春啊、张靓颖啊呢啲嗰一集系突然间系爆红。 哦，就系、是、呢、這个。 跟住之后就突然间就好多类似嘅呢啲咁嘅选秀节目啊，以至到好多尤其是系湖南台系突然间即系因为红咗嘛，咁佢资源多咗嘛，咁湖南台系特别愿意去革新去做好多类似呢啲咁嘅节目。 确实系啊，湖南卫视好似系都要真系几叻做综艺节目。 系嗱，譬如我哋而家成日睇嘅陈小春而家有做嘅《爸爸去大姨》啦，咁啊亦都好多噶，好似佢比较出名嘅就系、 是、咩《快乐大本营》啊， 《快乐大本营》啊，咁呢啲都系湖南卫视系做得比较成功。 间中你有碌 Facebook 咧，我唔知个个碌到 Facebook 系咪都一样啊？有啲黄祖蓝啊， 系 曾志伟啊，亮相紧内地嘅综艺节目嘅、 有一个叫咩大咖秀啊，大茄秀定 类似啦，嗰啲其实好多都系嚟自呢个湖南卫视噶，都真系劲噶， 即系做得好有声有色咯，以至到佢系可以将可能系有竞争嘅情况下咧，我哋头先所讲嘅呢个周杰伦嗰、那个陈奕迅嗰个应该就中国新歌星啦，其实就唔系湖南卫视嘅， 系浙 江卫视嘅。咁浙江卫视包括之 首本名曲嚟噶啦，呢个系佢哋嘅。 系啊，咁其实浙江卫视我再睇翻咧，佢呢个中国新歌星之前早三年前咧，佢有啲叫做我爱记歌词啊，其实都搞得几好嘅。我爱记歌词咧都系而家嗰个叫华少， 佢抄啊台湾嗰个节目嘅呢个。 系啦系啦，就系、是、播一段歌，跟住之后就 miss 咗几句歌词，嗰啲参赛者 抄啊哈林嗰个节目嘅。 系啊，即系你话有抄，咁譬如好似爸爸去哪儿都有人讲话系。 爸爸去哪儿唔系抄，爸爸去哪儿系直头 俾咗版权， 俾咗版权买。系啊，我正想讲中国新歌星系咪啊？呢个叫 系， 佢都几矛噶，我觉得。以前系买呢、這个The Voice 啊嘛，系啦，即系喺全世界佢都咁叫嘅，荷兰又咁叫，美国又咁叫，可能就系叫译做中文嘅话，应该系美国好声音、荷兰好声音，咁中国好声音咁样啦。 系 咁，人哋成个模式都系俾你玩咁样好成功，即系基本上系你嘅icon 咁样噶啦。哇！佢咁死而家就我唔知系咩原因啦，就冇再买啦。系啊，改第二个名咁啊，嗰张凳唔系转嘅，系啦，就系喺个斜坡上面冲落嚟咁样， 过山车咁冲落嚟。 咁啊当唔系，咁啊当系自己嘅节目喎。哇，真系呢啲真系即系。 咁喺国内喺我哋嘅强国发生呢啲嘢，咁样唔出奇咧。即系咩新八轮又可以告得人 New Balance。 系啊，迟啲可能佢去告呢、這个The Voice 嘛。系啊，你侵权啊。 即系呢啲事喺国。来发生咧，一啲都唔出奇嘅。 我真系唔系讲少喎。如果对 Voice 觉得啊，你既然你浙江卫视唔买啊嘛，好啊，我而家卖俾山西卫视啦，咁样啊。你估中你估浙江卫视会真系告佢啊？喂，我哋搞紧、啊， 绝对唔出奇。不过我系山西卫视都唔会买咯。始终如果喺国内嚟讲啊，卫视台咧，暂时以呢个收视率或者知名度嚟讲咧，基本上就系坦内所讲嘅湖南卫视啦，或者系浙江卫视啦，会系比较叫做龙头噶啦、 嗯。 其他嗰啲譬如我哋讲嘅山西卫视啦、河南卫视啦、你每个省都会有一个自己独立地方台嘅、福建又唔系叫福建卫视，叫东南卫视。咁啊，深圳又有深圳卫视，咁会好多，但系始终都系以湖南台同埋呢个嘅浙江台为主。 啱咯，留到嚟香港嘅都系好嘢嚟嘅，即系都系劲嘅咁样，吓唔系猛龙唔过江啊嘛。即系到香港人都，我见到多人有睇嘅，而家都。 不过即系睇过呢个综艺节目咧，咁而家即系尤其是早三五七年啦，呢类型咁嘅歌唱节目啊，何其多啦、其实大台都搞过。香港嘅大台 超级巨星 系啦， 我觉得其实嗰个节目算系搞得几好噶啦。 系，你觉得算系搞得几好？ 算系真系搞得几好。 即系可能我一路有睇开，由以前嘅咩《我是歌手》再早期嘅呢啲咁嘅超级女星啦，我当然有睇。即系我再睇翻大台搞呢一个咧，首先就系我觉得啲评判或者太过。有时有啲评判咧，嗰人睇有几个咧，本身佢自己唱歌都唔系特别，我自己觉得唔系特别好听，咁好似即系冇一个资格做评判咁样。 成本啊，同内地冇得比啦。咁我反而唔系，我欣赏嗰啲评判，你知道内地嗰啲评判，我而家唔知道。我睇完中国新歌星咧，我唔知嗰啲导师有做紧咩嘅，其实，即系话点样教佢，我睇唔到佢教佢哋噶嘛，即系纯粹系佢哋后面点样教我唔知啦。咁但系喺超级巨星嗰度咧，因为我本身真系中意唱歌啦，嗰啲评审。 沈作出嘅评语咧，我系觉得系系有用嘅，系 work 嘅。即系我哋有时听歌，哇，原嚟佢呢度，我明明知道咁样听系有啲唔啱，但系讲唔出点样唔啱。咁嗰个评审佢系即系讲得出，然后你就知道啊，咁样佢讲呢样嘢系咁啱嘅。你去尝试用佢嘅讲法去做嘅话咧，又系真系做得好咗嘅。 咁点解 MJ 唔参加呢个超级巨星咧？当时嘅咁热爱呢个歌唱事业，我都想听下。 咁我知道自己嘅。 诶，我哋有请嘉宾 MJ， 访问下 MJ 嘅。 帮我转身， 心路历程啊。 咁我知道自己就冇胜算嘅，我又唔会参加啲冇把握嘅仗嘅。反而我参加中国新歌星有啲把握啦，因为我只谂到一个好嘅靓嘅故事咧。就是呢个系个分别咯，即系唔系超级巨星冇，但唔知点解中国嘅综艺节目咧就特别中意我名戏剧性系要有，但我唔知佢点解特别中意一啲纯粹系个故事 煽情咯， 系啦煽情啦，系啦系啊， 你见到个参赛者一系就家境好惨啊，乡村出嚟啊，或者系通常比赛嘅时候咧就哎呀感冒咗两个月啊，发烧咗一个月啊，喺医院急症室跑出嚟啊， 系啊超多故事噶，系啊，就算系嗰啲评委啊嗰啲咧，其实有时都我见到佢都惨噶，即系阿刘欢系咪啊， 系啊， 都要喊。咁啊，咁样话，我头先听到真系喊啦，咁样。 初学者咧，其实要揾啲道具帮手嘅，例如 wasabi 啊。 即系我就睇唔到啊，陈奕迅同周杰伦嗰啲会听到喊咁样咯。 食冇食到 wasabi 咯。 然后佢哋又要即系懒紧张咁样咧，即系譬如啊，今佢哋系点啊？一对一噶嘛，分组要啦，系啦。分组又系低能嘅，即系四个导师俾个学员拣边个做咧，懒紧张咁样咧。你最后都系都大家都系咁多人噶啦。 咁多人，你唔会话少咗一个位咁嘢噶嘛？ 有咩咁紧张啫？ 即系有啲，我觉得系夹硬做出嚟、营造出嚟一个气氛咯。即系呢类型嘅歌唱比赛，我觉得已经系太多太多同太多。 其实好似国家嘅唔知咩电管局都有，即系做过一啲指引出嚟话，喂，真系太多啦，你哋唔好咁做咁多。但 系呢个系针对一啲节目啦、电视剧啦，就系话唔希望出现，或者唔系用唔希望，系要勒令控制一啲嘅明星亮相，或者就算喺薪酬方面都系有要求，每一个节目或者以至到一套电视剧，好似系喺呢个薪酬方面唔可以超过一个。 但唔系，我记得我睇个报道系话，即系有制止嘅，即系唔好话咁多嘅呢啲歌唱节目啦，因为真系太多啦。咁但系我谂可能即系又系倾掂数几个大嘅仲保得住咯。因为你谂下，呢歌唱节目好似即系一个好轻易嘅成功模式嚟嘅。你又平啊嘛，你数人好少钱啫嘛。 你谂下，对一个电视台嚟讲，呢一套模式系 work 嘅，咁佢一定会系先系参考个模式，因为对佢嚟讲最紧要系咩知名度啦，一个收视率啦，以至到佢嘅收入广告费，呢类型嘅节目冠名嘅广告费讲紧系都系以亿计，所以你冇发现冠名参加嘅主要都系一啲快速消费品啦，或者系你唔会揾一啲系可能唔系好多人用嘅产品噶嘛，咁通常都系以大众化咩 Levi 啊、立白嗰啲咩洗衣液 啊，或者系蒙牛牛奶啊呢类型为主咯，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收入嘅保证， 超多赞助添，佢嗰啲讲佢嗰个系边个节目呢好似两个节目都有咁啊，即系佢会不断讲一啲嘢出嚟，唔知押韵嘅咁样吓，你已经很微咁样嗰啲咁样嘅宣传稿出嚟咁样，都不断喺度。而家嗰个中国新歌星咧系 sell 紧个手机嘅，系啦，唔记得咩手机啊，厉害啊，果然系强国人啊， 全国卖得最好嘅手机， 系咁喺节目度系咁话，我哋要自拍啦， 自拍有 边部，系啊，我哋要记住呢一刻啦，咁样年轻人嘅选择啊，咁样都。算系多，但系我觉得植入得都唔算话太肉酸嘅， 系啦，太肉酸啦。嚟到最后嘅分零钟咧，我好想讲下呢个综艺节目咧，有冇睇过？应该系湖南台定浙江台，我唔记得，定系江苏卫视咧？当其时有一个相亲节目嘅， 哦，好多《 非诚勿扰》，以《非诚勿扰》为之最成功 的。Chanso 啊嘛， 系啊系啊 ，Chanso 啦，点样成功啊？跟住你会觉得咧，到后尾初头我都相信系真系有啲女嘅上去，系希望揾对象啊。嘅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到後屘發展多幾年就已經係完全，我覺得係做假嘅。嗰啲女嘅全部 model 咁嘅樣嚟嘅，啲男咧出嚟咧又唔係富二代啊，就係啲高富帥啊，即係全部都係咁嘅。即係唔知有冇睇過？ 我冇睇過，但係我知啊節目。 系啊，好多有一个叫做湖南台啊，唔系非诚勿应该系浙江台，湖南台嗰个叫做《和美约会吧》吧，我们约会吧，即系太多，但系咧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睇或者作为无聊咁去睇咧都 OK 嘅，但系而家好似少好多啦，系啊，少咗嘅相亲节目。 唉，不过咧，我而家反而即系又翻翻嚟香港咧，节目尾声，即系我反而有几怀念我哋以前都叫做有个《欢乐今宵》啊， 系 劲歌金曲啊，走门人啦、啊，或者即系呢啲好唔错嘅综艺节目，咁而家系真系越嚟越少。希望啦，就算系 TVB 又好，或者其他电视台都好，如果有翻一个可以同头先我哋讲嘅内地嗰啲节目可以即系比美下就好啦。 呢、這个可以好肯定喺最后真系尾声尾声啦。结论喺冇竞争嘅情况下，系绝对唔会出现嘅。咁、啊，希望大家听众同意我嘅讲法啦。咁、啊，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好，唔该晒。